好，8月22号网向編輯部，我是曾PC。 是，我是许留山。 是，有我易德台阳。 还有我 Raymond Wong。 大家好啊。 又回来啊。 大家好。 又回来啦。总结一下上个礼拜发生了什么事啦，太多事发生了上个礼拜。好吗？ 好。 好。 第一单就是林子健啦，我们的收到的负评有很多啦。咁即係而家呢單嘢都冇人講㗎啦，咁我認為就已經進入咗法律程序，咁啊大家都不講為妙啦。咁啊即係究竟個事實係點，我始終就認為冇人會知嘅，咁呢一點係冇變嘅，即係有啲人就一口咬定因為差佬告佢，咁啊佢自己報假案啦，咁我就認為即係用呢個角度去睇件事就唔係真係咁恰當啦。 嗯，我都觉得 单总结咗啦，呢件事就唔好讲啦。 系 ，D alone still alone， 我只要讲 系 D alone still alone， 系啦，就系咁简单。 好啦，咁啊，仲有就系三子呢个商学三子，全部入晒监房啦，而家 系。 嗯， 今日啲佢啲囚犯碌都出晒嚟喎。 系啊，我 转头啦， 哦，系啊， 系啦，分别讲佢哋点样去转仓嗰啲咁，见到罗冠聪俾人锁咗咁大嘅手扣咧，即系个心见到都有啲唔舒服，真系。 系，虽然佢系白票党，但系即系喺呢一件事上边咧， 白票还白票，嗰个去公民广场嗰件事， 系啊，嗰件事就系佢 一件 还 一件，系啦， 佢真系做得啱嘅，只不过系即系。可能有啲人误导咗佢啦，即係白票嗰一單嘢就咁，但係都好庆幸呢，就係即係嗰啲爸爸媽媽級，我哋讲过好多次啦，佢哋爸爸媽媽級嗰啲散下爸媽嘅支持者呢都出晒嚟啦，嗰次即係游行嘅时候都好开心喎，即係我见到你哋估错咗，即係我都好开心，真係。 其实当时我话几千人我都惊惊地有冇话，点知系十几万人嘅。 系， 咁其实 同埋香港嗰日好热下嘅，即系大家都竟然都出嚟， 36度系咪？ 都系好爱护佢哋三个人嘅，我认为 都有心啊，我都 即系大部分爸爸妈妈级嘅人都系有啲差唔多心，同埋就系、是有啲我嘅理解就系有啲浅蓝嘅人咧，都对即系呢一种做法。有啲反感，即係香港政府嘅做法咧，就係要贏到盡，或者藍絲嗰邊嘅做法，你睇到咩香咩時民香港啊嗰啲藍絲 page 咧，好似發咗達咁喎， 係啊， 即 係死踩爛踩， 係啊，死踩爛踩。不過我覺得即係已經有反效果咯，即係佢哋就唔知係故意啊，定係無心咁樣就即係搞到。 例如嗰啲。那个何君尧嗰啲咧，佢出席啲论坛都话啦，吓，如果系政治打压啦，就坐十年啦，嗰啲，即系呢啲风凉话咧，喂，真系人渣先讲得出嚟嘅，真系。 啊，咁多谢松泰啦，呢、這个当然，即系你冇，我每次见到何君尧都系咁，即系 谂起松泰， 都系松泰帮佢，系啊，屌咪呢？呢两个都系新西嘅狗西嚟嘅， 啱嘅。所以而家佢哋都呢班狗西都开始活络紧啦。热狗，其实我哋觉得咧，都以后都可以少提佢哋，因为佢哋啲声势真越嚟越差。反而咧，芒果佬反而起咗，我发现咗芒果佬反而起咗佢啲声势。 佢啲声势，但系就嚟坐监，会赚取一个光环一阵。 系啊，如果 咁有 系喎， 如果 有政治反思有未来啊嘛，佢话咁佢系政治反，虽然佢老咗啲， 咁佢唔系政治反，咁佢都系真系攞个杯嚟掟人，即系佢如果系比喺即系所谓而家嗰个商学三子所犯嘅罪行系严重好多倍啊，即系商学三子 冇承认喎， 其实 芒果佬冇承认喎，系 芒果佬冇承认，但系佢已经出咗本书咯，佢叫自己做袭击梁振英。 嗯，冇错，啱啊，再三强调。头先阿社长讲商学佢哋点样，佢哋嗰个性质 啊，商学嗰、那个佢系完全唔涉及商人啊嘛。 嗯， 即不过芒果佬有呢个往迹噶，你知唔知啊？即芒果佬已经之前都俾人告过喺隧道口， 系啊，商人啊，喺隧道口揼人 系，不过告唔入嗰单就。嗰单人手提电话搏一个人 ，Alleged 不过当然佢打得咗啦，即系佢系无罪嘅喺嗰件事上，但系俾人告过一次。 嗯， 因为 黄成志嗰单咧， 系 黄成志嗰单系台湾啊嘛， 唔系冯伟光。 啊系， 但系冯伟光，冯伟光，我唔记得咗佢两兄弟啊，总之都好难记佢哋个名啊。 系，即系都投共两兄弟啦，同佢民主党出嚟啊嘛。 系，或者柒嘅程度都系两兄弟。 系， 仲介招人，我就记得。 一个 着住底裤出嚟咯， 一个就啲英文系非常之突出噶嘛， 系啦，佢译人民力量嘅英文我都到依家都唔记得。 人民力量， 人民力量，系啦，就系咁啦。啊，写个福字。 喂，咁样咧，咁嗱，大家有冇听石永泰嗰篇嗰啲访问啊？其实都好似好。sensational 啊，即系点讲？即系好多人喺度讨论呢件事啊，大家点睇啊？ 有样嘢我就即系我自己嘅观感啦，就系、是、我唔认为石永泰佢讲嘅嘢有咩问题。 嗯， 因为石永泰佢只系讲咗一句就系话你如果做呢啲公民抗命咧，你要承担翻个责任。如果而家判你任何，即系其实佢冇话判你要坐监系求人得人，佢话无论判你任何嘢。其实都是求人得人的。 嗯，啱啱。 同我理解的一样。 因为大家的 emphasis 就是那个叫做求人得人的意思。那现在有些声音就说他凉薄啊成啊啲咁样嘛。其实有很多人就在他篇嘢里抽了一句来到就将他无限放大咯。我觉得同埋今日啱啱呢他同梁家杰呢上了那个香港电台呢有个节目即是看下梁家杰的 Facebook page 啦之后 share 出来。他们两个对谈很值得一听咯，即系阿石，因为俾足晒时间石永泰同埋梁家杰，他们两个各自解话。 系啊，其实我都听咗嗰个 interview， 即系其实佢哋两个讲嘅嘢咧，其实系一样嘅，即系 个核心系一样 嘅。系啊，梁家杰同石永泰讲嘅嘢其实冇分别，即系我认为就，即系如果你觉得石永泰 有少少分别，系有少少分别，佢哋嗰个梁家杰佢有一个政治人嘅角度睇，石永泰就呢一点都冇埋，佢就纯粹以即比较上系律师啊，同埋可能站喺法官，即系点样去睇晒成份判词，先至再讲咧嗰种感觉，都值得一听嘅。 咁但系有冇政治打压咧？呢样嘢就佢其实就冇，其实石永泰就冇讲嘅。 嗯， 即系究竟即系有冇政治嘅因素咧？都是冇讲噶，即系我认为就系 佢冇讲， 佢判断 唔到。佢俾我睇咗数据先嘛，佢睇咗数据先至可以答到你嘛。 系啊，即系佢冇讲咯，佢避咗咯，佢答啦， 避咗 咯。吓，咁即系佢咁样答咧，就一般人咧，即系听咗咧就一定好反感噶。 嗯， 系， 即系佢就即系啲大部分人都会认为咧，我嘅睇法咧就系一听到佢讲。求人得人呢就觉得因为你是求要坐八至十三个月监咁你得咗啦。 佢自己攞嚟嘅就 自己攞嚟。 即係话佢自己攞嚟 啦。係啦咁但係我其实听咗佢讲呢就冇呢个意思啦。即係我唔识佢啦即係本人就。但係咁佢讲嘅嘢我认为。 冇问题我都觉得冇问题。 即係唔算有咩问题。 会不会是我们在外国住呢其实我认识一个 auntie 呢他又在香港移民了加拿大三十几年呢他都跟我讨论过这个问题他都说好像真的没问题即是求人得人当然我不是很懂什么意思我中文不好但是他说如果按住一个大律师工会前主席来看如果他是要即是他说要保护整个法即是个系统的话其实咁样系啱嘅，即系佢判咁样系啱嘅，即系个 Auntie 咁讲啊。其实我自己睇嚟都系冇问题，我好同意社长讲嘅嘢嘅。其实， 同埋有啲人咧就话会攞翻嗰个阿杨振权嗰份判词咧嚟到讲，跟住可能阿梁家杰佢好似喺嗰个 interview 里面咧，佢都讲翻某几段，佢话咧个效果咧其实同文汇大公嘅写法差唔多。但跟住石永泰都補充翻一樣，我覺得幾值得一聽嘅就係話，你要睇翻佢個上文下理先。其實佢有解釋翻點解佢會有咁嘅寫法，不過佢就話嗰個法官可能會有佢嗰個咩個人情緒啊，即係令到會咁樣。但係我只覺得，喂，法官其實唔可以咯。 但系呢个就系、是、呢、這个就系我同佢嘅睇法有个绝对唔同嘅地方，嗯、就 系、 是、你嗰个法官咧，你系要保持呢个政治中立啊嘛，即系喺杨振 冇错 嗰个 case 咧，嗱、我其实石永泰又冇讲佢唔系政治中立，即系我都要澄清翻，佢、只不过系。佢系冇批评，即系冇，佢就冇，佢就话要睇晒成篇文嘅，佢就冇讲过话佢系咪有政治嘅影响，即系蓝丝嗰边嗰啲，即系好似民建联嗰啲律师仔嘅影响。咁实际上佢有冇咧？嗱，我哋睇嗰个判词咧，成篇睇咧，就肯定觉得有嘅。咁但系你即系因为我哋嗰个本身有个预设嘅立场啦，可能系就唔够客观嘅。可能有，咁呢样嘢可能要即系再上诉啦，即系会唔会再上诉咧？我又唔清楚佢哋啦。如果佢哋可以再上诉，我觉得佢哋应该去即系上诉到终审法院为止咯。即系我觉得， 同埋件事咧， 曾 B 师先，曾 B 师先， 系咯，唔系我净系想讲话系啊，同阿社长差唔多观点啊。我就想听下许留山你想点讲嘅，就想讲。 哦、其实咧，嗰、那个访问里面咧，咪即个对谈里面咧，去到后期咧，佢哋提到戴耀廷，跟住咧都花咗几多时间讨论。如果你大家有留心听咧，阿石永泰成日都讲一样嘢，就话嗱，我到依家先讲啊，或者我都想讲好耐，我依家先讲啊。我觉得有啲嘢咧，其实对于即系戴耀廷讲。发起占中呢样嘢咧，佢其实心里面咧，其实有啲意见，当然系倾向于不满或者可能唔系咁认同呢个做法，系啦嘅心态啦。不过我有时自己即系我哋未讨论即系石永泰佢对于戴耀廷个发起占中呢样嘢之前咧，我都谂翻呢样嘢。今日可能见到阿罗冠聪啊，或者可能其他佢哋黄之锋啊，佢哋啲囚犯衫嗰啲咁样。嗰阵谂起戴耀廷佢嗰阵时讲一样就话、是、希望。佔中是以法達以嘛，咁即可能佔中嗰件事即係過咗啦，清場又即係可能搞到即係大家都覺得好疲累啲咁樣啦。即係佢哋入咗獄啦，我覺得有啲真係可以話，跟住你再見到啱啱嗰個星期係咁多人上街，即係喚起翻大家市民即係心底裏即係對於民主啦，係啦，嗰個心態，即係嗰種心態翻嚟咧。我觉得他们真的成功做到那个叫做以法达以。 嗯是的。那我们 又讨论一下戴耀廷啦。石永泰觉得他是一个学者啦。即是那时候说他那时候提出这个占中的时候呢，他就会觉得戴耀廷不是一个政治人，他不懂怎样去收货。 某个程度上，我觉得是啱。 佢系，我觉得戴耀廷佢一直都系想，想喺占中呢坛嘢，佢系想企埋喺耳边嘅啫，即系作壁上观，就唔系想参与，即系俾啲指导性嘅意见嘅啫。佢就冇遇到搞下，真系搞到咁虚陷咁大坛嘢出嚟，所以佢就唔识收货啦。 因为佢嗰阵时系谂住 嚟都去教书， 系因为嗰阵时佢冇谂过咁大镬噶嘛。佢嗰阵时佢嘅预计系 几千人，一两 礼拜六搞，礼拜日走啊，而系搞 埋下点样水炮车射嘅时候， 系啊， 系我仲好记得佢，你记唔得即系催泪弹嗰晚之后，佢咪喺喊嘅，其实嗰、即系喺摊喺地下度。喊咧，苹果咪影咗张相咧，其实咧我都好感动嘅，同埋我都觉得可能戴耀廷学大家话斋，佢系冇谂过真系会搞得咁大嘅，因为以前嗱听人哋听阿快必讲啦，即系佢听快必讲嘅啫吓，佢就话谂住系请假，唔系系假期嗰阵嗰阵咪假期谂住占啊嘛，之后谂住系最多一两千人俾人拉嘅，即系冇谂过有咁鬼多人占咁多日嘅，其实点讲咧？佢完成咗个历史任务咯，甚至可以话超额完成咯。但系最后尾咧，即系到咗后期咧，讲真系已经被本土派骑劫咗，同埋成个运动系失控咗嘅。系你可以咁讲，即系好似即系好似有啲本土派咁讲，佢话或者 1.93 嗰啲讲话，你我哋已经系控制唔到，即系叫唔到啲人走啦。但系我又睇唔出佢哋真系有尽力叫啲人走咯。大家有冇咁觉得？即系甚至肥佬黎佢都喺苹果都讲话叫啲人走，但系我觉得佢未开行佢嘅宣传机器去叫人退咯。 啊，其实嗰阵时嗰阵时嘅情况咧，就即系你分翻两头讲啦。即第一就是戴耀廷会预占中会搞到咁大，呢个是真的。第二呢就是你话俾本土派骑劫，其实就冇喎呢样嘢。本土派系想骑劫，但一直都骑劫唔到。佢哋就一直喺度拆大台，但系实际上到最后大台都系有人㗎嘛。即大台系有民主党嗰班人，其实佢哋冇拆到大台，但系呢大台呢就失去咗统领全局的功能， 指挥不到， 指挥不到， 或者 同埋夹死咗大台咯，夹死咗大台，逼佢哋升级咯。但系最后尾睇到系真系唔得噶嘛，升级唔到咩？啲人攰啦嘛，同埋已经冇咗民意，即系民意已经开始散，同埋甚至系厌倦咗添啊。 都会，因为其实你我当你大台，佢有谂过系退嘅，佢又但系知道台下嘅热狗嗰班，即系类似嗰啲想拆大台嘅人喺度。做一股拉力，想拉翻散嚟。喂，唔好撤退啊，唔好听佢讲啊，点点点啊。嗰一如果产生咗呢种对立出嚟咧，嗰、那个情况咧，可能更加一发不可收拾噶。 同埋夹死咗咯。我有听阿土节目嘅，其实我好认同一句话，其实咧，其实好多和理非嘅后屘都变到唔和理非啦，即系好似。会激好多激烈行为啦，即系佢哋所讲嘅左家都激咗好多，其实都系俾一班本土派夹死咗嘅，即系佢哋吹得咁大，咁你嗰班真系做嘢嘅左交啊，咁佢哋只可以尽力咯，即系或者可以做大咗、做多咗咯，比佢哋想象中。 但我个睇法就有少少。可能唔系好一致咧，我觉得佢哋有更多嘅系一个政治嘅考量，即系结果啲人即系冇叫人走嘅时候，譬如好似人力啊、社记啊，即系嗱长毛就自己一个超然嘅地位啦，就走咗去，佢就走咗去礼宾府喎，如果冇记错，系嘛？即系佢占中嘅时候，佢就自己去咗礼宾府嗰度啊嘛，如果冇记错就咁。咁你人力嗰啲人就占咗喺铜锣湾嗰边㗎嘛。 啊角度嗰度。 係啊，咁我觉得嗰时已经系即係你每个占领嘅地方都已经系一个自己嘅势力囉。即係你研究嗰啲就去咗广东岛、旺角啊嗰啲。咁你变咗好你变咗就算即係你中环退咗旺角可能个坛嘢就仲喺度囉。即系佢哋会有一个政治嘅考量，就系佢哋唔想将嗰个政治活动嘅领导权拱手让咗俾芒果佬嗰边嗰啲人， 同埋佢哋觉得，可能撤嘅话真系唔好睇咯。即系嗱，即系佢哋同一个光谱嘅，其实人力同呢、這个社记同埋本土派都同一个光谱，就系、是、激进光谱啊。即系佢哋觉得，如果边个走啊，边个衰仔，即系俾人食埋嗰啲支持者咁样咯。我系咁谂咯。 啊！佢哋呢个考量系最多噶，即系就算系人民力量，我谂同埋社记嘅考量呢一个系占反而占多数，佢哋就冇谂过话之后嗰几步要点，但系佢就眼前睇到会流失个支持者个问题比较大啲啦。 甚至当时嘅学民思潮可能都系咁谂，即系最激进嗰批都系嗰班后生仔，佢哋都会谂。边个撤嘅就边个衰仔，边咁嗰啲支持者就流向另外一边噶啦。 系啦，即系呢啲冇办法噶啦，即系已经系即系事实啦，所有嘢都发生咗啦。咁而家就希望佢哋喺监狱嗰度就唔好即系最怕就系有啲人要入去教训佢咯，即系嗰啲蓝丝叫嗰啲老黑嗰啲人入去教训佢哋三条友嘅啫。即系如果要咁样做，即系都冇办法啦。我哋只可以希望。就唔会有人咁样搞咯，即系如果佢哋三个啊，再加埋另外嗰十三个，系咪另外有十三个啊？一总共十六个人啦。咁 系， 即系其实最出名嗰三个人咧，就唔使太担心嘅，我认为， 反而系啲 细啲， 唔好咁出名 嘅，系啦，唔出名嗰啲人先至最危险嘅。 其实阿村长可能都可能安全嘅，佢出名嘛， 系出名嘅，会有事嘅。我有好多人咧，即系我哋讲翻之前林子健嗰单嘢啦，有好多人就话：，你咪搞个乜都冇乜人识嘅人，点解唔搞黄之锋啊？喂，人哋就系唔会搞啲最出名嘅，共产党行事嘅手法一直都系咁嘅，最出名嘅人永远都唔会有事嘅，仲会 就好似郭文贵咁咯，而家都冇事咯，就咁简单啫嘛，系嘛？ 即系你啲二三线嗰啲人咧，可能即系俾料郭文贵嗰啲人，可能已经命都冇。 系，应该系嘅，已经系食晒。 俾料程翔嗰条友都好似仲踎紧嘅。 俾料程嗱程翔嗰单嘢又系奇怪嘅。即系佢咧就买大陆啲料，咁佢又冇派足钱啊。个问题就系你买大陆嘢咧，佢要成条，即系买啲 information， 你成条线要俾足钱，即系人人都有钱收先至唔会爆镬噶嘛。咁佢就冇做到呢一样嘢，结果咧就系系啊，佢出翻嚟啊，咁但系卖料俾嗰个人仲踎， 卖料嗰个友仲踎紧系啊， 系啊。冇办法喎，呢啲系上面 嗰个方式。党做嘢就系咁啦，就做先搞啲细嘅，搞死晒啲细。 嗯， 就散播种恐怖出嚟，等你大嘅时候，大嗰啲咧就生间屋企喺度。 嗯， 佢等你下面都冇人可以用啦。即系佢个做法就系咁，你如果见到啲好出名嘅人冇事，而一般人有事嘅话，其实呢一样嘢系。我认为是比所有头头舐晒嘢更加有效地扼杀 系啊，因为咁都合理嘅，因为你头头嗰啲嘅影响力大啊嘛。咁、那个头头佢自己都惊，佢自己都缩，佢缩嘅时候佢会影响到附近啲人噶嘛。咁造成个影响系好好多嘅，搞佢啲细好过搞个大，搞个大嘅会影会。咁咪搞个大嘅话呢 引起社会反弹 就引起反弹。 即呢一个 case 就係今次有十几万人呢某程度上都係有啲似啊叶柳嗰陣时搞23条。因为实在搞得太肉酸㗎嘛。 嗯、 即如果你嗰三个人係即社会服务令或者佢坐监坐几个礼拜嘅。咁坐几个礼拜我咁就唔会有咁多人啦。但当你变咗坐几个月嘅话呢、嗯、就即系成个社会咧，那个民情系又会拱咗去第二边咯， 又拱翻去咯，佢哋 嗯， 应该话最可恶嗰下系，佢明明已经系完成咗佢嗰个社会服务令，即系其实服刑完毕噶啦嘛，跟住你突然间谂下，哎，系我觉得好似唔系好够重，跟住又再嚟过嗰啲咁样咧，其实你咁样等于罚咗人两次啦。 系啊，呢个系唔寻常嘅，因为即系我问过即系纽西兰澳洲嗰啲律师咧，佢话。即系呢啲咁嘅做法咧，佢喺澳洲纽西兰执业咁耐都冇见过，嗯、即系见即系咧刑罚罚完啦，咁、那个 case 就算噶啦。正常嚟讲，就唔会话罚完之后仲要再上诉一次再加刑。即系呢一啲，即系呢一个做法本身就系有问题 的。核突之处就呢度咯。同埋令人气愤嘅之处亦都喺呢度。 啊，咁石永泰又冇批评，即系石永泰就冇讲呢一样嘢究竟有合唔合理啦。佢净系讲个，即系你知啲律师咧好狗嘅，佢咧基本上咧就系成件事咧，佢就唔会话成件事合唔合理，佢就抽一橛出嚟讲嗰橛系合理。 嗯， 咁佢成件事合唔合理？成件事梗系唔合理啦，即系要啲年轻人咁样去示威，其实本身已经系好荒谬嘅一件事，其实冇必要搞到占中咁大王啊！如果有即系如果可以讲数嘅话，即系你肯同人哋讲数嘅话，讲咗啦，唔会搞到咁大王啊！即系政府系一开始已经有问题啦， 即系政府无能咯，真系好捻无能。政府真系我啊，仲有我哋系使唔使回应下网友？佢话我哋咩啊？即系话我哋赞新加坡咧，比。嗰啲英联邦其他国家啲人做医生做律师咧，话我哋戆鸠，佢话我哋咁样讲唔敢，佢话香港就系因为系啦，就系佢话好应该好似香港咁保护翻当地嘅律师同埋医生。 哦，咁 即系保护主义， 就咁啦，有个网友就咁讲啦。 哦，咁佢淨係睇到一面囉。嗱，我睇到佢个 comment， 佢就话因为香港呢而家咁好pay呢，所以呢就有啲好pay嘅律师同埋医生，咁佢哋呢都係支持民主运动嘅。喂，对唔住啦，可能你见到嗰啲呢就係得 50% 係支持，即係得 50% 係会支持民主运动嘅。嗰啲好pay嘅。 佢有 50% 好。 有另外嗰 50% 或者 60% 都係咬咗去蓝丝嗰边嘅。即係如果你话纯粹要究竟嗰啲人支唔支持民主而界定应唔应该大，即係应唔应该开放少少专业嘅執业市场呢，咁我就觉得有少少唔係咁公道囉。即係 同埋佢嘅意思係即係你做高尚職业先至係即係佢嘅意思係呢啲做高尚職业嘅人呢多数都支持民主嘅。 我就 话保护返佢 哋。最多我就话最多 50% 係咁囉。 但有呢种限制底下呢，咁样就令到香港嗰、那个公营医疗呢嗰啲嘅医生呢严重短缺。 会 进步。呢、這个严重短缺呢、這个原呢、這个问题呢好难解决喎。 係啊。 唔敢嚟。 严重 overpay 添啊。 係啊，佢太辛苦咁出去自己做囉。 或者俾咗个缺口，就係政府话可以引入大陆专才嚟引入。 但其实有样嘢，有一样嘢，我觉得大家都系误解咗咯，即系好多人就系误解咗咧。你认为大陆嚟嗰啲专才咧，佢系咪真系会 100% 拥护共产党嘅统治咧？ 唔一定喎，其实唔一定。 其实就 我识嘅大陆人系，我识嘅大陆人都好捻憎共产党，唔知点解。 我认为就即系有时啲人咧就系过滤啦，即系佢对于一个人嘅出身睇得太紧要。譬如喺大陆落嚟做医生，佢嗰、那个你只要考试佢通过到。即系佢系有足够嘅专业知识去医人嘅，咁其实我认为咧，你就唔应该阻佢执业嘅。点解咧？就系你如果个社会咧有太即系嗰个连基本嘅健医疗嘅需求咧都做唔好嘅话咧，咁你成个社会都会有嗰个实际上嘅一个 cost 系好高嘅。即系如果啲人亚健康状态，长期亚健康状态，有病又唔医啊，或者有病又冇得医啊，咁样其实对个社会系嚟讲咧系唔健康啊。即 系 有 我想问个问题咧，你哋即系香港嘅睇街症系咪相对于澳洲嘅卜标啊？即系唔使钱系咪啊？ 要好似 要 好少咯， 街 好少咯， 但要排队啊，街症香港 排好耐啊。 哦 即系 澳洲 点钟要去到？ 目标有咩唔同啊？ 唉，好差好远啊！你呢个好难解释，好难短简短解释啊！即系要，因为澳洲咧嗰个模式咧，目 标就唔使钱啊！正直啲讲就系 唔系 有 佢系政府俾咗，佢系私人 系政府俾咗。 咁但系香港嗰个制度完全唔一样，所以好难类比嘅。 咁啊系。唔明白，因为我系有听成日听啲人讲邻街证 系好难， 系咪等 好难理解？ 系咪等于我哋 book 标，即系我哋 book 标就有Medicare 卡 唔同嘅， 唔同， 政府俾咗钱系咯， 讲啦，啊真 B C 完全唔一样，因为 O K 冇嘢，咁冇嘢，好 系啦， 喂，咁啊， 时间都差唔多，我哋唞一唞，跟住再翻嚟再倾过。